洗礼再稀罕都可以代替，经不起一点风霜，洗礼再稀罕都找得到代替。 有的时候对于女歌手来说，年龄真的是一个问题。1998年，彭羚到了嫁作人妇的年纪，所以呢，她和先生林海峰结婚之后生下女儿，就从此绝迹在乐坛。她选择在好的时代离开歌坛，不得不佩服她的勇气。我记得有一次活动的评选是你最想听谁在开演唱会，而彭羚就排在非常靠前的位置。有一个音乐人的作品展，多年之后彭羚也是应邀出场，那个时候他的神情有一种任时光飞逝且看云卷云舒的人生姿态的雍容感，而同台的21世纪的天后容祖儿在他的面前则像是一个崇拜偶像的小学生。在那一刻你就知道了什么才是天后。1996年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当中也出现了一个新鲜的女歌手的名字，而这个人他有着一双大大的眼睛，有着家境富裕的条件，他一出道就成为焦点。只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唱的并不是我们熟悉的快歌，而是像风花雪这样的慢歌，他叫做陈慧琳。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比如快乐，在八十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 在九十年代，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的云怎么下路上，世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在新千年，可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一起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我走我想走的路线。 快乐因少而贵，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回忆的是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那些泛黄的获奖歌单。这份歌单呢，来自于1996年。1996年对于张学友来说，也是他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年，因为这一年他和妻子罗美薇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他的好朋友纷纷前去祝贺，而音乐人李思聪和林夕呢，则为他送了一份特别的结婚礼物。这份礼物是一首歌，由于时间非常的仓促，所以这首歌其实没有收录到当年张学友的个人的唱片当中。一首没有经过任何的宣传，也没有收入专辑的歌，就成为那一年的十大金曲的获奖的歌曲，并且成为张学友的代表作，这在粤语流行音乐的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一件事情。而这份永远流传的结婚礼物，名字就叫做《你的名字，我的姓氏》。 可用你的名字和我姓氏，成就这故事。从此以后，无忧无求。淡淡当中有你，已经足够。着世情和你走过无尽旅程，就是到天昏发白亦爱得年轻，不相信当天荒不再地老不透时，竟跟你多相拥一次，便爱多一次，怎相信聚会像荡气之时，可用你的名字和我姓氏， 成就这故事。从此以后，无忧无求，故事平淡，但当中有你，已经足够。从此以后，无忧无求，故事平淡，但当中有你，已经足够。快乐童话像你我一对，已经足够。 在九十年代，香港有非常多的歌手都是通过选秀比赛出道，张学友是这样，汤宝如也是这样。只不过他当时参加完新秀歌唱比赛之后并没有取得好的名次，所以呢又继续的回到学校当老师，直到向雪怀再次找他试音，他才进入了保利金。保利金呢有一个很好的传统，那就是老带新，所以呢他和张学友有一首著名的对唱粤语歌，叫做《相思风雨中》。正是这首歌让我们记住了汤宝如，也让他成为了当年的保利金三小花之一。只是那首歌的四年之后，汤宝如才等来了自己的巅峰。1996年，香港十大中文金曲把汤宝如的这首《感冒》囊括其中。

90年代十四大天王横行的时代，就像刘德华一样，对于郭富城我们现在很难于定义，他现在到底是歌手还是演员。翻开他的娱乐圈的历史，你会发现前半部呢就像是打开了一本华语乐坛的纪念册，后半部则是华语电影的各种崛起和光芒，只是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其他的四大天王都是先发行粤语专辑，然后再发行国语专辑，而国语说的并不是特别好的郭富城则是相反，那是因为台湾是他人生的福地。90年他正是因为偶然的机会在台湾拍了一支机车的广告崭露头角，然后得以发行了他的个人专辑《对你爱不完》，红遍台湾之后，然后再回到香港发展。到了96年的时候，他又再次推行了自己的国语专辑，而这首歌也获得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的肯定，《爱的呼唤》。90年代四大天王可以说是支配着整个香港乐坛，垄断了各大颁奖典礼。这首歌即便是广告歌，也因为十足的品质而入选了1997年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榜单。